9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听见美，听见美。 咿呀！关云长，知世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他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请收听长篇小说《芳华》，作者严歌苓，演播燕姬轩。 丁丁照旧在两个追求者之间，两块手表之间，有条不紊地忙碌斡旋。那时候，恋爱是一件漫长的事，似乎滋味太好了，一下子吞咽，首先要溺死，其次是舍不得，必须慢慢地咂摸，慢慢地品味。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可以是性部位，头发梢、汗毛尖儿都可以达到高潮。从两只手打颤带汗的握到一起，到肌肤和肌肤零距离撕磨，往往是几个年头的历程。直到1977年的9月底，刘峰和林丁丁两个人的身体、肢体、肌肤彼此还完全陌生。可是这一天到底来了。刘峰来到林丁丁门口，敲敲门，门里有人叫 进来， 是郝淑文叫的。听到这一声叫喊，刘峰差点扭头走掉。来之前，刘峰是做了一番侦查的，知道此刻这间屋只应该剩下一个人，林丁丁。因为晚饭后，刘峰派我去机关保密室取文件，我想那是存心的，供明天团支部开大会用。后来他亲眼看见一辆军用吉普绝尘而去，而吉普的主人是郝淑文的表弟，听女兵称说表弟或表哥的，男兵们都会来一个小小的坏笑。一般小好的表弟来，小好就会做一回吉普女郎，出门兜风。就在刘峰犹豫着要不要逃走的时候，门从里面拉开了，对着小学后墙的窗玻璃都被震得咯咯响。郝淑文发表弟的脾气，拉门用的力气足以放进那吉普车。我的猜想是他跟表弟刚使了性子，表弟赌气开车跑了。这会儿门外有人敲门，小郝本以为表弟像惯常一样找回来犯贱，让他把性子使完，可一看来客是刘峰，也知道刘峰找的不是自己， 便从刘峰身边挤出门，他拉着黑皮鞋走了。小好提了干之后，当了女舞蹈二分队队长，一上任就废除了女兵一年调换一次宿舍的规定，跟老同屋相处省心许多。那些被老同屋知道或者猜到的秘密会留在同一个屋里，林丁丁的两块手表的秘密我们是猜到的，但是秘密一直待在我们的门里，没有被扩散到门外。郝淑文的秘密我们也是猜的，表弟是街上认识的，表弟开吉普车跟骑车的表姐平行了一段路，一个在车窗里，一个在窗外，就表姐表弟上了。表弟有一种二溜子的帅气，又宽又扁的肩膀，又细又长的腿，军帽下的头发至少两寸，军装领口一圈黑丝线钩织的精致狗牙边，笑起来嘴有点歪，如果问他的部队在哪里，他就那样歪嘴笑笑说在西藏呢。如果再问那怎么他一直在成都，他也是歪嘴笑笑说他是部队的驻成都办事处。表弟有个在总后军械总厂当厂长的老子，厂长老子的部下用废旧和备用零件给装了一部上好的吉普车，他开着吉普满街逛，见到漂亮女兵就减速。郝淑文是他多次减速追上的。郝淑文对表弟的态度扯不清，不甘心与他进入正经恋爱，也不甘心和他分手。这是个自由活动的晚间，是的，1977年我们常常一晚上一晚上的自由活动，电影院开门了，新电影旧电影常常满座，人们不是毫无选择的只能去礼堂看我们演出，尽管看了8遍了，熟的能在台下给我们提词儿了，但不看又没有更好的事可干，不看我们夜也太长了，怎么消磨掉呢？军二溜子表弟连我们中的明星郝淑文都看透了，哼，自己还拿自己挺当人，一张免费票就把你给看了，想咋看你咋看你，想往你哪儿看往哪儿看。正宗地方戏曲和话剧团开始上演新的剧目，罗马尼亚的民间歌舞团来过之后，日本的芭蕾舞团居然带来了吉塞尔和天鹅湖，省城人民突然意识到他们看我们各种夹枪带棒的娘子军女民兵实在看的时间太长了，实在看够了，因而对我们演出的需求量逐渐减少，这就是我们有了许多自由之夜的主要原因。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刘峰推开门，发现林丁丁趴在桌上，听肥皂盒大的半导体里播放他自己唱的歌，专注地痴呆了。那份专注为他筑起了一座城堡，把刘峰和小好都隔绝在了外面。刘峰慌张起来，不知怎样攻入他的城堡，求救地往旁边一张空床上瞥一眼，于是立刻找到了串门的借口，脱口就问肖穗子呢？这时丁丁回过头来，耳机掉在了地上，刘峰抢先一步替他捡起，直起身的时候突然觉得脖颈一凉，一颗水珠 顺着他的涤纶白衬衫领子滴了进去。丁丁从他墙一般厚的专注里突然出来，脸仍然是痴呆的，瞳孔都有点扩散。丁丁对于对象的不专注，就像他对自己歌声的专注一样，都是没办法的。刘峰此刻被心里和身上的激情弄得浑身瘫软，动作也不准确了，一面把耳机递给丁丁，然后伸手去擦后脖梗子上的水，同时混乱地想，不会是漏雨啊？抬头一看，原来水源来自晾衣绳那根胶皮卫生带。到了这年月，女兵们的脸皮已经有了一定的厚度。过去，慢说卫生带，就是胸罩也不好意思赤裸裸地晾在屋里，上面总是掩护地搭一块毛巾。刘峰看见那根卫生带，丁丁看见了刘峰看见卫生带的怪样子，两个人都不约而同想到了那次踢腿。丁丁马上出来一句，不是我的啊。这是一句多么蠢的话，一旦蠢话出来，蠢事就不远了。刘峰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大，把不该露的牙龈露了出来，于是就浮现出我最早发现的那一丁点无耻。丁丁觉得这个刘峰跟平时不是一个刘峰，但是因为心不在刘峰身上，也就没有细究下去。他解释说，萧穗子不在。丁丁觉得刘峰那天晚上不大对劲儿，主要该刘峰那件涤纶衬衫负责。衬衫崭新雪白，微微透明，以至于蓝色跨栏背心儿和胸大肌都朦胧可见，那是挺要命的衬衫。不知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深受基层军官欢迎，似乎司令部政治部的参谋干事人人一件，到了周末脱下统一军服却又换上这种统一便服。其实刘峰穿战士衬衣挺神气的，尤其是草绿偏黄那种，束在腰带里以不变应万变，军人那种不跟老百姓随流的洒脱，一派不屑于经营自己的男人气，那一切都是很为他平淡的相貌帮忙的。而这花了他半个月工资买来的一身，显得过分精益，反而把他自己装扮得又土又俗，让他一步退回了他老家县城，退回了那个帮的剧团，用翻跟头的血汗钱挣出一套自认为是大城市的时髦。刘峰说他是来请萧穗子去参观的。参观什么？沙发。到哪里参观沙发？那次萧穗子看见他在打沙发，给炊事班马班长打的，萧穗子不相信在马班长结婚前能够打好，两个人还打了赌呢。所以刘峰现在来请萧穗子去参观，看看谁输了。当时我夹着保密室取来的文件，走在回营房的路上，离揭穿刘峰的谎言只差5分钟的路程，可是沙发突然引起了林丁丁的兴趣。丁丁的眼睛发出光芒，啊，你还会坐沙发呢？离开上海，丁丁只在副司令家见过沙发，那你不请我参观参观？ 林丁丁是会撒娇的，此刻他跟刘峰是撒娇的。刘峰从来没有觉得他配接受丁丁的撒娇，于是腼腆而胆怯地问丁丁是不是真想参观。丁丁立刻拿起床上快要勾完的小台布就走。虽然还是同一座军营，但女兵的寒酸家当上已经出现了各种私人装饰，小台布将会盖在丁丁床角的两个帆布箱子上，连肥皂盒大的半导体也有一个专属的勾花口袋。林丁丁跟着刘峰穿过昏暗的院子，在正修建的排球场里深一脚浅一脚。这个团体的人隔一阵儿流行一样事物，这一阵儿在流行打排球，于是大家做义工修建起了排球场来。舞美和道具库房就在未来的排球场的那一边。进了门，刘峰拉开灯，丁丁看见一地烟头。啊，好啊，你抽烟？女人管男人抽烟之类的事，就是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这是丁丁把刘峰往误会里带的重要的一步。刘峰马上辩解，不是我抽的，是炊事班长马超群抽的。马班长看刘峰的沙发一点点成型，看上了瘾，烟瘾便随着也上来了。此刻刘峰郑重揭开一块做布景的帆布，出现在林丁丁眼前的是一对墨绿和棕色格子的沙发，庞大着实，跟他在傅司令家坐过的一样庞大着实，比那些沙发就稍微好看一点儿。丁丁的天真无邪此刻100%的爆发，他一步跳过去，把身体由高处重重摔进沙发。让他意外的是，这沙发和那些首长家的沙发一样，把他给弹了起来。丁丁于是由衷地说，哎呀，刘峰，你太棒了。几年前刘峰给丁丁做甜饼，丁丁也这样由衷地夸过他。直到我们这个天府之国经济渐渐好转，西餐馆重新开张，食品店里出现了不凭票购买的糕点，林丁丁才吃腻了刘峰的甜饼。注意到了吧，刘峰成功地把林丁丁诱进了这个相对封闭的二人空间。舞美库房兼作车间，跟营房相隔100多米的距离，距离小排练室最近，但是也相隔80-90米。最初将它设在这里，就是嫌它吵闹，做布景和道具不是榔头就是电锯，谁都不愿意和它挨着。一旦进了这里，关上门，即便林丁丁呼救，也未必有人听得见。丁丁指了指旁边的沙发，问刘峰怎么不坐。刘峰说，啊，那张沙发是先打出来的，面料绷得不够好，做完第二张沙发有经验了，现在想把那只沙发拆了重绷。丁丁打听到做这对沙发的花费不过30多元，上海人对核算交易的真实激动涌上来了。丁丁又说了句好听的，刘峰你真棒。刘峰有点飘了，试探的笑笑，说以后 给他丁丁坐的沙发一定会更好，好很多。一回生，二回熟了吗？丁丁想到，万一真到了那一步，必须在摩凡陀和上海牌里抉择，嫁给摄影干事或者内科医生，有一对价钱合算的沙发并不是坏事。要知道，那个时代沙发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丁丁笑嘻嘻地说，啊，真的呀，一言为定啊。丁丁和其他年轻女人一样，跟任何男性相处，只要不讨厌他们，就会来点小调情，自以为不会惹出任何后果。但是丁丁此刻在刘峰这里却惹出了后果。刘峰说，啊，以后你要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我不知道丁丁是否在此时已经感到了危险。刘峰把那句话当成爱情盟誓，不知道丁丁听出多少意味来，也可能一个闪念划过丁丁心里那片混沌。跟一个有着手艺人的聪明和勤劳的男人在一起，合算的事会每天发生。嫁给刘峰这样的人，也许本身是件挺合算的事。丁丁在那个封闭空间的逗留，不能不说是继续往刘峰的激情里添燃料。接下去，刘峰跟丁丁透露了一个秘密。丁丁的入党转正已经通过了，下周末就会宣布。刘峰以为丁丁听了以后会惊喜，丁丁的全部反应就是微微一笑，然后说，哈，知道会通过的。嗯，这倒让刘峰吃了一惊。其实组织上通过林丁丁的预备期并不像丁丁想的那么理所当然。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伙人里，业务优秀并不给政治进步加分，往往还减分。本分的事做不好没关系，跳群舞溜个边儿，唱个大合唱冲个数，都毫不影响你入团入党。只要做忙够了本分之外的事，扫院子喂猪冲厕所，或者偷偷的把别人的衣服洗干净，偷偷的给别人的困难老家寄钱，做足这类本分外的事，你就别担心了，你自会出现在组织的视野里，在那视野里越来越近，最后成为特写定格。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